丹麦、德国、捷克、罗马尼亚、吉尔吉斯斯坦、巴基斯坦、印度等国举行集会，庆祝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开始在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工作53周年。有上述国家的政界、社会界人士和群众参加。会上发言者称颂金正日同志有关党建设的不朽业绩，说他把朝鲜劳动党加强和发展成为了一个领袖的党和不可战胜的革命政党。在丹麦举行的庆祝集会通过了致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的信。